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4.7摄氏度。目前呢，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啊，仍然有轻雾，能见度比较差。出行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白天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呢，早晚还是有些凉意，请大家呢注意添衣，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6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的天气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近地面的风场比较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7摄氏度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另外呢，北京今天的天空啊，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部分路段呢还有交通限行的措施，我们来分别的了解一下。目前呢，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路的主要路段。目前呢，在西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18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五环，目前东五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环铁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平房桥桥区。另外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从北港桥桥区一直到四元桥桥区呢，也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两天啊，天气不错，秋高气爽，又快过节了，北京人呢都挺高兴的哈。当然北京城南的人呢更高兴，因为好消息不断频繁推出。 对，这个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报道啊，要专门的我们投入很大的这个力量呢，来加快城南的这个发展。其实从老北京时期啊，过去老话就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咱们北京城叫什么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是 啊。但是这个说法随着我们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城市不断的这个发展，至少在原来我们所说的这个区域里面，这些情况其实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呢，毕竟我们的这个发展是一点一点的有这个侧重的啊，可能一段时间内 CBD 啊，一段时间这个卫星城啊，相比起来呢，南城呢总是觉得呢好像还稍微的慢了这么一点。 对，不过随着这个亦庄开发区的建设的逐渐规范，包括我们这个新机场， 对， 到那边去，哎呀，我觉得在未来啊，我估计用不了几年时间，那边将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对，嗯，对。现在你想，这个房山呐、啊、大兴啊、亦庄啊这些地方，哎呦，那些新建的，因为它完全是在新址上去进行规划，都已经是我们现代21世纪的这些理念。你到那些住宅小区里头，你知道，就道路一条条走着，真的是那种绿化做得也特别的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嗯，其实除了那边啊，现在我们就是也可以发现，就是在北京城的各个区域内啊，无论是稍远一点的，还是在我们社区附近，就很多的那种公园啊、什么湿地啊，都陆续的开放了。隔不久你会发现一个，哎，今儿开了；隔不久又发现，哎，那儿又开了，真的是挺好的啊。 对， 所以城南的朋友们是不是这两天格外的高兴呢？ 嗯。 好吧，那么分享了高兴事之后呢，我们也是提前呢跟大家预热中秋佳节啊，最近比较堵车啊，堵车，但是咱们不能堵心。好，我们同时呢，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助，堵车，但是咱们不能堵心。好，我们同时呢，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助排忧解难，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好消息啊，不过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朋友们反馈的也竟是好消息。 是， 哎，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吧。 好， 这位听众从小到大网名啊，他说，请问一下帮友们，哪位知道北京原来的那几个商品大集还有开的吗？ 咱们节目里头至少那几个倒是还听朋友们经常会提到哈，什么清河， 马甸是吗？ 对， 马甸 可能选了，但顺义那些地方的，五棵松的 最常说的是这些， 对啊，应该都还在。 对，其实像那个农展馆啊，还有北京展览馆，但北京展览馆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些偏科技的啊，就是农展馆常年都会有一些类似于大集的那种活动， 嗯， 就是隔三差五的就换那么一个。可以考虑去看一看啊，但是最近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大集，大家可以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我们都去逛一逛啊。 这个大集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您也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东西，别一到大集上一看，哟，我这东西都便宜，赶紧我多买点。 对， 我们老爷子就是家里小区那个大集，他倒是去，结果割回来以后实际上根本没用，等那个春节我帮他清理冰箱的时候，您这他自己都记不清楚，是卖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过了保质期了，还是说生生的被他留过保质期了？一搁在家里搁三年，哎呦我的天哪！ 行吧，这个别让大吉最后成为着急啊。 就是，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他呢是说想在11的时候啊，好好在咱们北京城的那个胡同里转转，但同时有一个要求， 嗯， 就是要品一品京城老字号的那个吃食。言外之意呢，我总结一下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想问一下咱们北京啊哪些胡同里就有老字号。 啊、 不是说我专门得奔一个地儿， 好比说都知道前门全聚德、啊、这种 哪 不要这种 胡同里就有那种不错的老字号，或者说不是老字号也行，就是北京比较有名的好吃的在某个胡同里、啊、哎，就是既逛了胡同也饱了口福，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哈。嗯，不给景点添乱。先给您点个赞啊。嗯， 就关键这种东西， 你这好吃的主儿，你这个啊，北京广播电台第一吃货。 有兄弟在呢，咱不敢抢。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好吧，那第二第一难吃货 有孙涛呢，我也不敢抢不敢抢。 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啊？嗯， 我就这种话题你知道跟老北京一说吧，记忆真的就是打回去了。其实在我们小时候脑子里面真有一些就是纯粹咱们说胡同里头 啊， 很不错的这些老字号。 我就记得其实我小时候住的那个胡同里面那个把口有一个卖炸糕的就挺好吃的，当然人家无名无姓、嗯、就是好多年了都开在那儿，但现在也没有了啊。 这个咱们原来来讲啊，这个西单牌楼那儿有一个天福斋酱肘子好，然后呢在这个琉璃厂这个信远斋的酸梅汤，但现在咱们已经可以买到那个罐装的已经批量生产的这些了。在这个门框胡同有一个富顺斋的酱牛肉做的是最棒的，然后呢在西城我住那边金日坊街有一个西顶河，那儿这个石香菜做的特好。 你得跟我们说现在还有的， 这都是儿时的记忆，你现在说我一个都不知道。现在连胡同都拆了，我上哪儿找去？ 那个咱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当然最好呢回忆之余呢说点就是现成有的啊，别到时候让这位听众听着心花怒放结果说全没了 都没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回归咱们屋里头啊。 啊， 这位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原浆纸和木浆纸的区别，说这两个哪个好啊，我估摸着是上超市买那个卫生纸去了、 哦、 卷纸、 哦、 还是盒纸还是抽纸啊，反正就是好多这个那个的吧、啊、他有点不知道选哪个了 啊。 木浆纸应该属于原浆纸当中的一类。 其实它这两个呀就是它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原浆纸和木浆纸其实它最大的这两个就你没法直接说它们还有什么区别你知道、 嗯、 因为它是两个分配体系、嗯、原浆是相对于回收用纸来说的，就是 再生纸， 哎对 再生纸 直接第一茬的这个木浆 啊就是自然界的这些材料来生产的这个纸我们称之为原浆纸，如果使用了回收材料再生纸那么这是跟原浆来对应的，而木浆这是指的我们使用造纸的那个材料它是纯木材的，没有用草没有用竹，这是两个分类体系。 嗯，我刚刚也快速查了一下，就一般的原木浆纸的成分含量80%以上是原生的木浆，所以它那个纸呢相对来说质量比较好，光滑而且有光泽，还有淡淡的那种木头的香味儿，不是人工的那个香精的味道， 它稍微结实一点有韧性、 哎、 那种 纸。对对对、嗯、所以如果非要问这俩哪个好的话那肯定是木浆纸好，而且价格会略高一些。嗯， 对，最好的应该咱们说啊就是把这两个体系结合在一起，原木浆纸就是手茬纸的木浆材料的，这肯定是最好的。 对、 嗯、 但是相对来说更环保一些哈。 嗯，也稍微贵点，也 稍微贵点嘛。 对、 嗯、 对， 行吧，虽然说是啊那个纸咱也别太费啊， 别乱用， 对，那都是木头木浆制成的啊、 嗯、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么生活当中啊、 嗯、 咱们经常用卫生纸吗，哪种就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性价比比较高呢，比较好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纸咱们说价钱从一捆30-40块钱到一捆7-8块钱都有，那质量肯定有差别。 嗯， 您在使，反正我自己个人的感觉，7-8块钱那纸吧，其实你看它便宜，但它用着费，它不结实， 薄， 对， 薄、嗯。 往往我这个纸可能就一捆呢，我就能用个一个星期，但是那个30块钱的纸呢，可能我能用2个星期甚至3个星期，实际全算下来差不多。 行吧，好吧，反正一般在超市卖的这种带品牌的相对来说都是会好一些的， 对， 但是有些地方那个没有品牌的里面那个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呢还有一些有害物质 荧光剂啊， 哎，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啊、嗯、 对。 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啊，没有煮过的鸭蛋但是腌过了还需要再煮吗？那你帮我翻译一下它什么意思， 就是买的咸鸭蛋 啊、 嗯、生就是或者是 生的咸鸭蛋 或者是自己腌的咸鸭蛋 啊、 嗯、腌完了以后他问能不能不煮直接吃。 哦， 您打开一个您看了您自然就不会吃了。 应该不行吧？ 必须得煮，它又不是松花。 哦， 松花能凝固，盐腌完了以后，只是它咱们说煮完了以后能出油，它没有说直接它就已经是熟的了。如果您真是自己腌的咸鸭蛋， 你确定吗？ 确定， 你确定 啊？对， 好， 要不然是生的。 你确定就听你的啊。这个问题可以当成一个绕口令了。没有煮过的鸭蛋，但是腌过的鸭蛋，这个鸭蛋还要煮吗？还好吧？ 还好 。嗯，这个听众的问题也是跟炒菜做饭有关啊，估计这是个生手。炒菜的时候怎么防止那个油溅出来？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吧？惯骑马，惯贴胶，推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我刚才想的就是不炒，你可以蒸啊，你可以煮啊。现在不是流行蒸菜吗？反正就是里面有水的话，肯定就是噼里啪啦。 那当然了，就是你一个是锅必须得刷干净了。咱们这有经验的，那都是这个临倒油之前，先把那个锅在火上稍微的小火炕一炕，让那个水汽彻底没了。然后您往里炒菜的时候，您说您这勺也好啊，或者是往里搁的这些东西，别有太多的那些水花，那一下去以后呢，噼里啪啦就开始炸， 难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难免会有点水汤什么的。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就是咱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头了扎一个围裙，现在有那个比较把胳膊都能给护上的，就是防您这样的生手烫着自己的。 行吧， 配一个。 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妙招？比如说搁点什么它就不太容易往外溅了，是吧？反正油可以低温一点。 对，但是有些爆炒那个做法低温的话它出不来，那个味儿就不对了。 行吧，炒菜的事儿啊，我们听大家伙儿的啊，这都是高手啊。下面这位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哪些水果属于低糖，这可能是有一些特殊问题吧。 哦， 啊，低糖的水果， 各种水果生的时候都低糖。 那他不能吃啊。 买个蒜西瓜。 其实这个应该有一个表，有一个表格，就是每100克水果当中它的含糖量少于多少多少，就是它有一个分类。 对， 比如少于10克的它有一类，然后高于10克的，然后再高一些的，就是分不同的档次。那您就看那个最低的那个档应该就可以了。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就是那些据说有一些减肥功能的水果都还是含糖量比较低的。 咱们平时其实像吃的水果里头，柠檬啊，然后 偏酸的 柚子，木瓜这类的东西，糖分都不是很高。然后还有一类水果呢，就是虽然您吃上去口感很甜，但其实它里面是果糖含量特别高，而那种糖分呢，咱们人体基本上是没法吸收的。所以呢，对于如果说真是糖尿病患者来讲啊，适量的吃一些不过量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比方说最为代表性的是荔枝这类的东西。 就有些呢虽然很甜，但是呢它未必属于说是一定高糖的。 糖，哎，对 有些呢可能没什么味儿，但是它未必它就是 低糖 没热量的啊。这个一定要遵循科学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位女士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50岁的女士身体状况是这样的，上身背心干热，手心干热，但是下面腿膝盖却是凉的，尤其是脚趾头，就有点像那个他自己形容啊，像冻脚似的。他说这是什么症状啊？反正单看上半部分啊，特别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女性的那个更年期综合征。 对 啊，因为它潮热汗出， 对， 包括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但是它下面也凉，这个算吗？ 应该 也是属于这个 年纪的话， 是吧？ 您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到医院呢去这个检查一下。但基本上来讲，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状况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您情绪上各方面还调整的挺不错的，没什么事儿，只是身体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更年期的症状，因为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它对人体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其实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女性朋友都应该啊，就是更加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在体检这一项上，因为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器质性 的 病变。 啊， 对，如果我们平时 的 习惯是一年去体检一次，其实在更年期这几年，您可以适当的缩短，每半年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检查，特别是一些囊肿啊这类的情况，做一个及时的排查，早发现，其实现在这个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对，反正单看您字面上这个意思呢，我们感觉就是像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因为它一般发生在45到50岁之间嘛。然后您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燥热呀、出汗呐、疲倦呀、头疼，包括失眠、情绪不好，都有可能。就除了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在这个阶段吧，就是调理 心情特别重要， 对， 就是你要能够控制，因为他那个脾气他是控制不住的。 是， 还有就是那个， 所以你看我都不惹你， 你会不由自主的有那种负能量的感觉， 是， 就自己就给自己就全是负能量， 都是激素惹的祸，咱们说， 对，你还真怪不得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家长什么家长家里人啊，当然也包括家长啊，家里人要就是能理解，自己也要好好的控制一下， 孩子 的平静一下， 孩子更多的体谅一下妈妈啊， 但是问题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怎么办？都需要理解， 就苦了爸爸了， 爸爸万岁。好，那么在这个年纪的女士们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啊。下面这个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目前啊是这个情况，双脚开裂， 哎呦， 都有口了，说疼得走不了路，这一般都是冬天的问题啊。您这现在刚秋天您就有这个问题了。他说想问一下帮友们推荐好的医院，说去哪儿挂号啊，挂什么科，就他这个是挂什么科，皮肤科吗？ 皮肤科，您这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啊随便您就家门口找一个这个二甲医院都可以，都不用非得三甲医院、啊、 这个其实主要是保养， 保养您已经拖到它裂口了，这就有点晚了，哎，早早的弄，您每天晚上啊这个临睡前在脚上抹上一层凡士林，最普通的这种都可以，然后拿那个保鲜膜稍微把这个脚后跟这些容易开裂的地方包一包、让那个汗多给它阴一阴，但是别一直捂着，早上一定得放开啊，该洗脚洗脚，该正常的换气透气都做足了，大概有个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慢慢的它能恢复成原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众之前也分享过很多的方法啊，基本上就是还是以保养为主。另外呢，就是在你这个脚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有时候会出一些死皮嘛，大家别乱抠。 哎、 现在其实有那个网上有特别先进的东西，也不贵，就是电动的磨脚器。 电动的磨 啊，就是小，就是很小一个东西。就是、 我都是拿锉。 你那是脚吗？你那可以用别的来形容啊。 我真是拿错， 就是可以用那个，就是你们可以买一个那个东西，就是稍微的，它很轻柔的，就不用拿手，因为也不太卫生。 是， 哎，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泡一泡脚，然后再把它保护起来，多抹点油，这没什么舍不得，也不用用特别好的油，只要油性成分大就可以了，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快到冬天了，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啊，现在就得开始做这个准备了。 是 啊， 没错， 好，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我们说一下啊，18231389567，18231389567。刚才之前那些问题呢都没有留电话，大家呢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好，忙完了这事儿，我们再忙这事儿啊，我们买还没开张了， 歇不住是吧？ 看看转让的物品啊。 看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呢，这是可移动货架，长宽高是1米50和1米1，电话是13161666808，13161666808。 这是开小卖部用的是吧？ 估计是那种对架子底下有轱辘的，应该是。 行，下面这位朋友呢是帮邻居转让一台美的的电磁炉，他们形容是95成以上新，95成以上新。什么状态呢？应该就是，还有说99成新的，99成新是不是就打开看了一眼，包装拆了， 包装拆了 看了一眼， 对对对， 或者说试了一下，95成以上新估计就是没用过几回，而且很干净，对吧？大家这个形容到确切啊，而且确实要实际就是这么个回事啊。 对， 原价299，说是在国美买的，现在呢打算120出手，如果能留着发票最好啊。可以当面验货。在永安里附近，电话是13641001727，13641001727，这不是咱们边上， 咱旁边，对， 什么借饼 儿， 好吧， 旁边 啊。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26号的雨鞋，大个儿的啊，还有大号雨衣啊，都是那种很厚实的那种。电话是13001130313，1300113031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电炸锅，可以炸好多东西啊，薯条、鱼、鸡翅、鸡腿、羊肉串、排骨、蘑菇、蔬菜。说炸好出锅的时候呢，可以滴了那内网一次出锅。这样的， 对，就现在那种炸锅，它就是为了防范刚才提问说怕炸的， 要不然您 怕溅出来。 说原价200多，现在打算90出手啊，全新的。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但是它不能 不能炒菜吧？ 不炒菜，对， 啊，就只能炸。 它炸锅现在它主要是这样， 这可以炸油条吧？ 好像还真没听说拿这个炸油，哎，其实应该也可以， 对啊， 对对对， 嗯。 它主要是对油的那个消耗比咱们原来纯从火上的那种啊省很多，能让这个炸出来的东西相对健康一点点。 嗯，挺好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主要的是电烤箱，格兰仕的，叫做19升电烤箱， 嗯， 1300瓦，写的特别清楚啊，说全新没有开封，还带照片呢，我们看到了，原价是240。但是不贵哈， 嗯， 现在呢打算105有商量，那05估计就是商量的，是吧？ 这个 我们都看出来了啊， 定价的心理非常好，您做的、嗯、 好吧？陈先生在红领巾公园附近，电话是1391002002213910020022。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9成新的10新胎的轮椅啊，就是不会爆胎的那种，90块钱。东西在房山城关，电话是17310492269，1731049226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单人的钢丝床一张，3个人实木布艺沙发推拉床，另外呢还有一个双人沙发一个，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5701361879。15701361879。接下来呢最后一点时间啊，第一时段的我们来分享听众朋友们的一些感受。 嗯 嗯，昨天有听众问到那个柜子特别潮湿是吧？ 对 啊，我们这位一叶知秋网上说、 啊、 现在刚好是秋天，您那可以把那柜子啊给拉外边去晾晾 啊， 当然这洞得比较大、啊、 这个住楼房可能实现起来稍微有点困难， 一楼 一层、 嗯、就只要那柜子能够拉出去的话， 对对对， 这倒是个好方法啊。 嗯， 说把那个废弃的东西处理掉，然后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环境卫生。 嗯， 另外呢还有位朋友说到那个昨天那个自行车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啊，记得 啊， 就被撞的那个朋友，他说你可以发短信告诉他、 啊、 他说身体如果已经康复的话呢，把自行车给我还回来，如果他还是不回信的话呢，甭搭理他了，高高兴兴的过8月15，咱这自行车不要了。 不要了。 当然，重点是以后上街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嗯， 还是以安慰为主啊。 对，嗯， 行吧。那位听众朋友，祝你一切都顺利。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咱们第二时段再聊。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好。9月17日，新香上市。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很多人路过或者去的时候呢，没想买那么多。 对， 你像我有路过那儿，也就是想买一个尝尝，因为它油的嘛，可能吃半个就够了。但是一想排那么长队，我买一个我亏了，我不买20个我都不走。所以有的时候是这种心情哈。 对，其实店家定这个说限买10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因为你要不写这个，其实可能方明真的就只买俩了，一看现买10个，好，那我就买10个。 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间排太长了，包括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有些地方卖那个糖炒栗子特别好 啊， 就真的排队，因为它还要等它炒出锅那时间。 是， 所以其实你买一包或者说买半斤就够了，但是你觉得你都排了快20分钟了，买半斤真对不起自己的时间，我怎么也得弄2包，弄2包吧，你要有人送还行，你要没人送呢，它就搁干了，就不好吃了。 对， 但是那个心理哈， 现在 那个心理真是哈， 限购的这个东西啊，能想到京天红的炸糕是限，然后你说这个什么秋栗香，各种牌子的这种糖炒栗子是限买多少，还有一个刚刚开业，咱们前两天节目里有人问过，就是老北京二友居，就后来西四包子铺那包子， 嗯， 重新开了以后，现在，但是这个我觉得这限的这量啊，稍微的有点就是太少了，给人限的，因为排那么半天队，每人限买半斤。 半斤是多少个呀？ 10个呀， 不够你吃一顿的。 真不够，就是要以我20多岁那个分量，是真不够吃。今天来讲，我吃不了了，够了。 哦， 嗯， 够我的就行了。我就不管你了。那人买的人太多了， 1-2俩还是1-3，我不知道。反正就以前来讲，我这种不就是这包子都是半斤起。 这个他其实商家有他有这个心理，就是你要不限吧，可能大家也没往那儿想；你一限吧，他就。就跟那促销似的，其实你不促销吧也没事，你一促销吧就老觉得亏了， 不买亏， 不多买，不，而且还得多买，你知道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吃啊。 嗯， 这位听众分享的是这样的，他说想去胡同啊，并品尝小吃呢，可以到前门草场3条到10条啊，这么多啊。 嗯， 说同时呢还可以到新开的三里河公园，说那儿挺漂亮的，说走到公园尽头没多远就到鲜鱼口了。说那里有很多的北京小吃，吃完呢您还可以到前门大街转转。 哦， 嗯，前门大街前门那片应该还是有一些好吃的的。 对， 嗯，但是事隔这么久有没有易主，那个味道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味道，就不是很能确定。 这儿可能不是，因为它现在毕竟是在这么核心的地段，咱们重新建的这种前门也是文化气息很重的这么一条街，但是呢可能未必有您想要那种老北京胡同里的那种味道，这是两种，也很好，很值得去看。 这个胡同里的好吃的吧，还就真得问这个胡同里这帮串的 人 啊，因为他们是好这个的啊。 你像我们白塔寺那块啊，就是我小时候住那地儿，安平巷里头有一个卖烧饼的，那也是每天就是早晨出来一炉卖一炉，出来一炉卖一炉，排着大队，而且人家这老板都特有个性，就每天上午卖完，人关门了，你再来吃，明天再来，早来。 啊，反正我小时候印象，就他那个地方可能也没什么名儿，但是在当地的居民都很认 的，都知道，对， 就是朝阳门那个小街儿那块儿嘛，有一个什么门钉肉饼， 门钉肉饼 啊，还有一个小铺专门卖那个就是炸糕啊， 啊 什么什么什么驴打滚那个， 对对对， 都特认，还有卤煮火烧什么的， 嗯， 都有，但是现在应该都没有了。 现在有一些美食街也在胡同里头，比如说像虎坊桥，就咱们说京天红对面那几条胡同里头，老北京现在都知道吃那个炙子烤肉，咱北京五烤的那种啊，那儿有几个。品牌都在那儿开店挺火，然后北新桥那边就几条里头有好多卖，就是真的是特简单又便宜，物美价廉，什么酱肘子，然后老北京那种大馅水饺什么的， 嗯， 那些也是承接，都是附近居民很认可的。 哎呀，若干年前提这话题都就是根本说不过来，那如今提这个话题呢，确实可以说得过来啊。 胡同少了是吧？ 好吧，胡同少了，而且这个有好吃的胡同应该就更不多了啊。说到这个商品大集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只知道目前在望京花园西区有一个商品大集，说一直到29号 哦， 啊，就是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了，就是那个附近的有一个大集的29号，说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坐657路公交车到望京花园西区下车，一打听就知道了。 嗯， 说到用纸啊，这位听众分享了一下，他说我们家用过好多种卷纸，后来呢使用了一个这个品牌的卷纸感觉最好了，我们就不说品牌了啊，说超市平时卖30多，特卖的时候呢是23或24块钱，也还不算贵，主要是质量好。其实这个卫生纸啊，不管是抽纸还是那种卷纸， 经常会搞活动的， 啊，对对对， 这个东西稍微您囤点，因为它不会变质啊， 慢慢用， 哎，您囤点，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嘛，赶上它特卖的时候或搞活动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多来点的， 嗯， 但是一定要买那个质量好的啊， 对， 确实不掉屑啊，是啊， 慢慢用， 哎，您囤点，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嘛，赶上它特卖的时候或搞活动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多来点的， 嗯， 但是一定要买那个质量好的啊， 对， 确实不掉屑啊。鸭蛋那事儿啊，我们都说得煮啊，那我们就不强调了，您赶紧去煮吧， 你煮煮哈， 赶紧煮吧。 嗯，这还有这个炒菜怎么不见油的这个啊，有朋友分享他的经验，您往锅里倒菜的时候啊，从靠近身体的位置往外倒，这样的话呢，这个菜和我们的这个锅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屏障，哎，就能给您挡住，尤其又在厨房里头啊，就是这种时候您自己里头贴的是墙啊，要崩也是往那边崩，不会崩到这边人身上了， 嗯，我还在琢磨这姿势，就什么叫往外倒，你给我比划一下， 这儿我身体里面是里嘛，我的肚子贴着这儿是里嘛， 啊， 炒菜锅在这儿，您别直接从侧面这儿哗下去，两边见，那墙上也有，你身上也有，你从你自己的肚子和锅之间这个位置把菜下进去， 哦，最靠近自己这个位置， 你手里的盘也好盆也好啊，跟这个菜往下落的过程当中，不就形成一堵墙把你给挡住了吗？ 哦，明白了， 这个意思， 行，我和这位提问的朋友一起学习啊，我们共同进步啊！先从别烫着自个儿开始啊！ 你也没什么机会实践，我觉得。 还有听众分享说是炒菜的时候呢，只要在热油当中撒一点点食盐，一点点， 哦， 说可以防止那个油溅出锅外。还有说是热锅冷油小火再放菜。当然现在就是有很多油提倡不是那种爆炒。是吧，过去说炒菜得等那烟冒起来才能炒，现在那个很多好的油不用那样，就是所以溅的机会也不那么大了， 旧的观点咱们得调整， 啊， 都像以前似的说看那烟冒出来，现在那色拉油很多根本不出烟， 对，不会生，而且 你等它出了烟那油就已经不能吃了， 嗯。还有刚才的那位50岁的女士啊，我们有听众呢也跟您分享了相关的话题。这位朋友说，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更年期的表现，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挺正常的。 嗯， 说首先呢，建议您放松心态，一般情况下呢，持续个两三年，慢慢自个儿就好了。说如果就您觉得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可以去中医院看一看，说适当的调理一下，用中药。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西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方法，就它不是靠药来控制的，除非那种就是更年期综合征特别严重的一些体现，比如失眠， 对， 或者神经紊乱导致出现的一些什么特别不舒服的，你可以用药，一般就是调整心态，它自然而然的就过渡过去了。 嗯嗯，对，这个得接受，这就是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 生理变化。 对， 有的人很快，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就比较漫长，几年，这个个体差异也不太一样啊。饮食方面呢，也是尽量少吃那些刺激的呀、高脂的东西啊、什么油炸的呀。另外呢，重点就是调整好您的心态，哎，别老钻牛角尖儿啊。 嗯。 好，我们一定得分享大家的话题了。先说这个高兴事儿吧， 啊， 这个还让我们真的挺高兴的，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总是有朋友找朋友， 对， 找朋友， 是 有找着的，也有找不 着的，对， 就这位听众找了挺久的，这次终于找着了。 对，我们经常说，您找着以后，您一定告诉我们，让我们也高兴高兴，让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是真干了点有用的事儿的。 对，就找着那个女朋友，找着男朋友的那个吧，我们也希望啊，因为周六是征婚的节目嘛。 对。 麻烦您也告诉我们一声啊，当月老也需要有这种成就感的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位听众的好事儿吧。 9月11号的时候啊，这也就是一周之前吧。 嗯。 他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发布了寻找当年的恩师和同学的信息，很快就有朋友啊帮助我开始进行艰难曲折的寻找，终于昨晚找到了我们初中的恩师徐孝兰老师，老人家已经82岁了，但是呢身体啊还是非常的硬朗，很健康，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帮帮团的这些朋友啊，真是高效率。他并且说，这个大家有困难一定要找帮帮团的朋友啊。他说特别的说一下，这个帮助寻找老师的呢是海淀区老教师协会的一位退休老师，他还特地嘱咐我说不让我说他的这个帮助，就不用去谢谢他，寻找恩师的具体情节啊，这些都不用提了，我就在这儿呢反正表示一下感谢。9月13号两天之后啊，我们这些从1968年 13岁到2018年63岁，相识相知相伴了50年的部分老同学聚在了一起。虽然还是有一些遗憾，有些同学没有凑齐啊，但是呢，回想过去的这50年的时间里，我们走过的这些岁月啊，国庆节的时候去这个，画各种海报庆祝，当时学工学农啊，下乡劳动，这些情景，今天已经60多岁的老人，我们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而且那个时候啊，就现在觉得当时，哎呦，这个响应号召去进行这种野营拉练，真的是对自己意志的一个考验。让自己未来的这个人生当中，现在回想都是受用不尽的。他并且也可能，我估计现在也是已经做爷爷奶奶的人了啊。想现在的小朋友们，恐怕真没有我们当年这么丰富的经历。虽然说现在有什么夏令营啊、国外游学呀、但是跟我们这种大家真的一起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的，还是有些不一样。 好吧，那么真的替您高兴啊！相信你们在找到对方的那一瞬间，应该都是幸福的瞬间。 嗯， 幸福就在瞬间，世界不再遥远，因为爱在身边没走远。海和蓝天交汇的终点，所有梦想为你而改变。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像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好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每个瞬间。 把这首歌呢送给刚刚找到老朋友的朋友啊，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幸福的瞬间嘛，虽然瞬间很短暂，但如果呢我们能够把很多个瞬间凑在一起的话，那么不就是很长很长了吗？ 对。 如果能够找着包子，那就更幸福了啊！ 看见了，刚才 忆江南啊， 对，被我提了这么一句， 有事儿问大家， 勾起点陈凡来。 嗯， 你们刚才说二友居的包子限量卖，在哪儿又开业了？我是西四出生的，从小就吃那儿的包子，可好吃了，搬走以后30年都没吃到过了。这要是再开业了，你们赶紧告诉我，我马上就去吃。我们前两天节目里头其实说过一次，您没注意啊。这个西什库大街上有一个顺天府超市，您进那个顺天府超市，它的一层是相当于一个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大排档那种性质的一溜，这都是吃饭的地儿。最里面有这么一溜柜台，是老北京西四包子铺二友居他的这个柜台，很好找。您进去以后看哪儿排队哪儿就是他。但是您别早去啊，就是午饭和晚饭的点儿，晚饭那点儿是下午4点钟才开，排大概1小时的队，每人先买半斤，反正您过过瘾就得了。 还用找人多的地儿，那闻着味儿就去了，是不是听着那信儿就特幸福呀？ 是。 相信当你买到包子咬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更幸福的。 只为那幸福的一瞬间，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 这个卫生纸啊，大家也都分享了好多的自己常用的品牌啊。总而言之，我看了一下， 都是不错的大品牌，而且呢，大家都发出来，就是当他们搞促销的时候，那个价格还真 的 不贵，真的不贵，有的时候才十几块钱，有的时候不到20块钱，就平时有的时候卖30多的，可能在促销的时候呢，就卖个20左右，哎，可以考虑啊，这个可以考虑多买一点啊。 在这儿也给大家再普及一下，有一个知识啊，之前有朋友问过，说这个什么手指好，它能这个不太爱破呀什么的，然后等等问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是这样啊，只要是合乎咱们国家标准的大品牌的这些手纸卫生纸啊，咱们说国标对它的要求就是必须做到遇水即化，所以这类的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您没有必要在家里面啊搁一个这个 小垃圾桶，对，都搁在里面，那其实反而是让细菌啊更容易滋生散布到空气当中去，这些都是随用完了直接放进马桶里就冲走，纸篓搁在那儿只是去放一些那些咱们说不能够被水冲走的女性的一些卫生用品啊等等这类的，其他的咱们平时卫生纸千万别往纸篓里搁，直接冲走， 抽纸 不行， 不行。 对了，抽纸， 我们这要说清楚、啊。 对，纸抽、纸巾，包括咱们平时随身带的小方便的这种小方块这种纸啊，他们 湿纸巾都是不行的、啊。 国标的标准是入水不破，整根卫生纸反着，这类一定要单独搁。 所以我们说的再明白一点啊，就是家里面卫生间擦屁屁的那个纸，您就顺手扔到马桶里冲掉，没有任何问题， 是 因为它是合格的，可以顺水就走了。 对， 但是您放在卫生间，同样是那个盒的那个纸，那个不能往那马桶里扔，那就堵了。 对 啊，另外像湿纸巾那就更不可以了啊，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啊。 嗯。 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反馈啊，嗯，上周有听众问到了，就是想给家里的小朋友送一个生日礼物，想买个小宠物。 嗯，对，嗯， 不知道您有没有最终决定买什么啊？ 啊， 但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呢，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他说他曾经养过一只八哥， 嗯， 他们给他起名叫黑哥 啊， 从小呢就养在那个凉台上，平时啊在笼子里喝水、喂食、洗澡，就基本属于在阳台散养的 啊。 下班回家呢，就打开阳台门，他就。自己飞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就飞在这位听众的肩膀上。他说有一天啊，我们去厨房的过道间，说刚好那墙上挂着一个镜子，哎，那个小八哥呢就正好在他肩膀上，他觉得特别好玩，他就对着镜子拍下了这一瞬间。 哦， 他说这张照片我也给他起名叫我与黑哥合个影。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了，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意思。 对， 如果能够下载下来的话呢，我们会分享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 好，嗯，人和动物。 对对对，还有听众呢说做膝关节手术的朋友啊，给您推荐啊，您可以去人民医院找林主任，说他人特别好，技术也好。他说我妈呢就是找他做了2个关节。都挺好的，效果也不错。 对， 人民医院啊，也是个大医院啊，找林主任。 昨天有位朋友是问高仓健的电影里面啊，那个音乐是什么？他说这个真不错。有位天津的帮友，我们也很开心啊，听到这个消息，天津还有听众听我们的节目，热情地告诉了他答案啊，那首歌叫《忆儿时》。然后前一天他问的银次郎的故事里有一首歌叫《织床旅情》，就等于都是他所熟悉的歌曲，这回算找着了。 嗯，另外你昨儿织给他那软件不知道好 不 好，不 知道用的怎么样， 反正早晚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上。说到天津啊，你还记得昨天有位听众是武清的吗？ 武清的，对， 说有问题能不能让我们帮助 啊，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后来他把这问题发上来了，我一看这是一大事儿。 什么事儿？ 是咱们真管不了的大事儿、 啊、 用水的什么事儿。 哦， 后来我就跟他讲，同时也跟大家讲啊，就是刚才不有听众说嘛，说什么事儿都找咱们，这还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找我们的。我们呢，基本上是负责的大家生活家居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啊，衣食住行啊， 对， 吃喝用度啊，那真的特别大的事儿，我们想管，这不管不管不了啊。 对，而像您所说那个，即便您去，您是不是也可以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问一问？ 好吧，没关系啊，有了问题慢慢解决啊，慢慢解决，也不要。这个心急就跟吃包子似的。我们这位规范南北朝说到吃包子是怎么说的？ 吃西四包子铺的包子呀，您得有耐心。我呢是11点去的，吃上的时候啊是下午1点。这个告诉您一个窍门， 有这就不错了。 2小时能吃上是吧？啊，开门的时候您就先去开好票，然后呢就上超市逛逛，等饭点包子熟了您再回来，慢啊。 啊、哦，你看这都。都吃出经验来了， 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所以人家限定每人限买半斤。那我现在也理解了，要真是火成这个样子，那降到4两吧。 好吧，你说了不算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 他这个是问的菜板的问题， 对， 这个可以有啊。嗯，他写的不是很明白啊， 我来吧， 我们自己翻译一下啊。 他这个菜板啊，用不了多久就起层脱落，其实就起皮儿，我估计是。 那是质量问题吧？ 好几个了，我都有没有办法防止，或者有那种不起层的菜板没有？您看看。 菜板起层？ 就是这起皮儿，我估计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木头的还是 竹子的？木的、竹制的，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出现。其实 塑料的不会吧？ 塑料的不会，但是塑料的呢，随着使用呢，有时候它上面会有点那种小毛毛糙糙那些啊，让人看着心里有点担心。 不舒服 哈。哎，对，那刀下来怎么办？现在有几种这个思路，您这个问题啊，一个是有那种不是咱们传统的那种硬塑料的那种，咚咚咚，对，掉沫的那种，就一个薄片儿。啊，背面是糙的，正面是滑的，两面翻着使，而且您可以大小买几个不同的，生食熟食都区分开来，只要跟咱们的这个灶台，咱别给人砸坏了就可以，别再用老式的那种，因为您所说的这情况其实是那个菜板不太合格，就是它没有在自然的环境中啊做到足够风干，等一跑您家这儿来再继续经过那风干的过程，那它可不就裂了吗？ 质量问题是吧？ 对。 那如果说他买回来之后自个儿先风干一阵呢，兴许能好点吗？ 嗯，讲究的人得上去给它一层层的靠油，让它直接慢慢的等于里面都润透了，才能维持在一个状况。好的菜板真的做好了，那是可以用一辈子的。但是现在的产品质量，这东西到不了。对，嗯， 不是什么都能用一辈子。 那种东西您可以去大集，有的地儿倒有那手艺人，人家真能做到。咱们现在反而超市批量买的这些，一般来讲，差不多您一年换一次。 那买对了，您是超上了；那买错了呢？那回来不是还是着急吗？ 对呀、啊， 是吧 是、啊？ 所以这个质量还是挺重要的啊。行吧，你说这吃个饭容易吗？这是吃个包子得排俩钟点儿，炒个菜吧，它还起皮儿。行吧，生活就是这样啊，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但是呢，我们把这些瞬间拼凑起来，兴许就是幸福快乐的瞬间了。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祝您开心快乐，胃口好，明天见， 再见。 的中秋国庆相隔这么近，怎么能没有大优惠呢、所以听到本档享购时间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让您称心如的中秋国庆相隔这么近，怎么能没有大优惠呢、所以听到本档享购时间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让您称心如意。 是的，老朋友关心的瑞宁羊奶粉的价格必须要到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宁羊奶粉，那之前的直供价格一直都是99元一盒。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 哇！ 等于说原价1806元的七盒瑞宁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元。这划算到每一盒啊，才84块钱， 哇！ 比之前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这也难怪很多的老会员朋友们这么开心。 照顾了老朋友，新朋友们也不能忽视呀。所以本档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瑞宁羊奶粉的朋友们，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钥匙免费赠送，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象征着智慧、健康、如意、财富等等美好的寓意。不管您是送父母、送孩子、送爱人、送朋友，都是一份节日的祝福。瑞麟双节同庆，仅此几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103的朋友是订购了两套，说是新朋友，从来也没喝过这个羊奶粉，就来想尝试一下。那听说今天还有金钥匙送，这刚好两个姐姐的孩子一人一个。还有5473的朋友是订购了五套，说过节回家也不知道带些什么好，那直接给爸妈钱呢，爸妈也不要，送烟送酒也不够健康，那还不如送羊奶粉好，这每天一杯经济实惠，还能补充营养。 对呀，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肯定比每天一根香烟、每天一杯白酒